大家好，今天我哋牛医生与狗护士的录音时间又翻嚟，好多谢阿顺哥坐翻喺度做一集录音。我哋今集谈角色，在人生里面很得意嘅，我哋好多角色重叠嘅。你是一个警察的阿头，你可能翻去做一个好爸爸，亦都可能是一只魔鬼。你见而家啦，屌你老尾嗰个柒头警司攞碌警棍殴捻完人，屌你老尾拦腰打落去都话冇事，屌你老尾真系香港唔知点解沦落到咁捻样啊！即系魔鬼同呢、這个天使可能真系好多角色嘅重叠。咁点解我哋今日讲一集角色咧？话说近日有一单嘢咧，就系我同宝宝龙有啲嗌霎，点解咧？因为阿宝宝龙咧就即系唔系好热衷搞嘢嘅。咁佢唔好熱衷搞嘢咧嘅原因，我唔知點解啊嚇，即係可能 因為你條撚太細咯。 唔係，你聽我講啊，屌你！我有一日去揾阿美素嘉怡，咩叫美素嘉怡咧？你大家上去141就揾到美素嘉怡噶啦，咁咧就話有人拉飲，咁佢一入到去咧，你會感覺到一樣嘢係咩咧？好多人撳鐘同埋要預約㗎嚇，咁咧佢要預約咧係一個鐘頭之前要有你嘅電話來電顯示，咁咧佢會打翻電話俾你 confirm 嘅。幾多點鐘上去？因為咧喺門口嗰度咧，原來非常之多人撳鐘。佢喺呢個深水埗地鐵站 A 出口轉左手邊一行上去就係噶啦。我話俾你聽，一上到你見到咩咧？大量嘅煙頭地下嗰度，證明一樣嘢咩？好撚多人排隊。咁咧，我一入到去嘅時候咧，嗰日我因為第一個標撚咗上，有個麻甩佬嘢喺門口嗰度瘋狂撳鐘。咁佢一入到去就問我：喂，嗰個養咩？我話養咩啊？佢話我想養羊，因為咧我想鄉下買羊養。我話點解你想買羊養？佢因為咧諗住買羊就去發達噶，深圳啲羊養70蚊一斤，後屘我介紹個養曱甴咁，我開頭要我玩嘢嘅，咁啊題外話唔講，咁到日集堅嘢嘅時候，佢咧有將嗰啲好大嘅 poster 貼喺度噶，請勿咩扭壓乳頭，妨礙乳汁咩輸出定乜鬼嘢，即係叫你唔好搞粒波的啦。咁咧佢俾人奶你飲，就唔好似上網啲師兄寫話爆撚到成面都係奶嘅話咩？原來 即係啲師兄係寫到誇張嘅。 屌你嗰只寫手嚟啊，仲勁過當年寫小説啊！仆街知得我寫呢啲啦，屌佢老母，好撚過寫小説玩唔撚到錢啊！屌你我寫呢啲勁撚過佢幾倍啊，大哥！咁佢話啲奶爆撚到成面都係啊，有呢條路原來唔係嘅，佢坐上嚟咁咧擠兩滴。叫做係㗎啦，喂，咁你諗翻一層真係喎。 咁有冇先？ 有 有嘅。 有大佬，屌你！如果個個想去飲半 lit 嘅話，屌你邊有咁多半 lit？ 血都冇咁多啊，大佬邊仲有咁多嘢俾嚟俾你飲啊？啱啱先？ 咁係咪好過癮嘅咧？其實呢件事 過唔過癮啊？佢得嗰十零秒鐘，佢擠落喺塊面。 我即係佢都擠咗十零秒嘅。 冇十零秒啊！ 我係擠擠以為兩下㗎 咋。兩下㗎咋，真係㗎。擠落喺塊面度啦，咁你睇下過一過唔過癮啦？ 咁你覺得過唔過癮咧？ 一般，因為佢服務態度很差。咁咧之後咧，佢就有一個套餐咧，就有屌屎忽啦，有呢個飲人奶啦，咁同埋呢個吹哨，咁啊梗係選擇套餐啦呢個。咁咧之後咧，佢一列大你碌嘢之後，哇！你咁大碌，直頭鬼佬 size， 我話俾你聽。完全不是小弟吹噓，我告訴大家原因呢，因為他賺食的，通常賺食的呢，因為日日比，即是你知道肌膚有幾，即是有幾鞋才行，叫你機械性地做一樣嘢，屌你有手皮都變得冇手皮啦，只要你碌撚粗過牙籤，佢話粗噶啦，你碌撚幼過牙籤，佢話叫幼咯，屌你，咁佢喺後面嚟嘅時候就係趴喺瞓。趴喺張牀度就唔係狗仔，所以趴喺張牀死命夾喺個屎忽，咁之後話你過唔過癮？我話唔過癮啊！喂大佬，不如算數啦咁樣，咁啊梗係照俾錢咁走人啦。咁、那個服務態度係好曳。嗱、啊，咁點解講起美素嘉怡呢件事咧？就是、因為你角色好多嘅重疊㗎。佢係一個即係性工作者，但可能亦都一個農場主人。你諗下，佢決心係諗住賺到啲錢上去養羊嘅。人生好得意㗎。我是一個妻子的時候，我亦都可能翻工是一個上司。咁啊，寶寶龍唔中意做愛的原因，可能又因為佢喺間男嘅病房裏邊對住一啲嘅男病人，日日對住。我話俾大家聽，你日日對住啲女病人，好似拍鹹戲嗰啲咁啊過癮啫。屌你，你試下日日對住男病人啦，你又覺得唔過癮啦。你係女人嘅時候，第二樣嘢係咩咧？等於男嘅婦產科醫生啊。日日對住塊嘢爛曬嘅，你唔性無能，我諗都 好難， 好難。即係你一見到你都，唉，即係喂大佬血淋淋點搞啊！真係，即係有時好難抽離啊。 咁阿寶寶龍唔中意做呢樣嘢，咁我好難話得佢嘅。咁但係佢起碼唔做咗咩？唔做咗妻子嘅暫先。嗱，佢嘅角色裏邊有啲嘢做唔到，咁呢樣嘢先係問題。人生裏邊我哋點先為之一個真係令到人哋舒服嘅人生，或者係令到你身邊嘅人比較唔好咁困擾嘅，就係你嘅角色真係要匹配或者係做得好。不是说我在公司是一个上司，我回到家就是一个上司，你这样做死撚梗啦，屋企人咪做做咩啊，争鸠你咯。 我而家我谂法系咁嘅，就系即系就咁，因为咧，最好嘅状态就系唔好干扰人太多，亦都唔好俾人干扰到。所以咧，我觉得咧就系、是、如果咧，我唔会做啲嘢咧。去令到人哋唔好受，但如果人哋做啲嘢令我唔好受嘅话咧，我就拒绝佢咯。 因为好难嘅喺家庭里边嘅角色，好难去到唔去做呢样嘢，或者系避免唔到呢样嘢。因为喺家庭里边有一样嘢系好有趣嘅，你唔可以太理性地去睇一件事。你太理性地去看一件事的时候，你会很痛苦啊！真系，你样样嘢都讲到话好理性，或者系好 都唔系噶，好而家好实际噶，即系譬如话，好似我老婆有时啲嘢，譬如话摆喺一个 A 位咁样，佢觉得应该要喺 B 位，我就会同佢讲，哦，你可以自己去将佢摆喺个位嗰度。即係其實就咁簡單嘅啫，即係我唔會鬧你，但我會提醒你咧，其實你都有能力去 fix 呢件事嘅，我唔會代你做。譬如話佢如果有啲嘢佢覺得好多時係冇原因嘅，譬如話琴日好得意嘅，啱啱買阿外母買咗個 iPad 俾阿外母咁樣，咁佢問我個落咩密碼咁樣。咁啊，假設我話一二三四啦咁樣，佢話都係四三二一啦咁樣。 咁你又問我？ 係啦，你其實咧，你一個正常人聽到都有啲反感啦。咁但係呢個咧，大家唔好諗住覺得係好神奇啊！但係呢啲嘢咧係通常喺一個家庭裏邊成 日發生嘅係。 係啊，因為咧其實人好想有另外一個人去招呼佢嘅。 啱啱啱， 系啊， 好想另一個人招呼佢，尊重佢。 啱啱有個朋友結咗婚，諗住生仔，咁然後個老婆就話唔做嘢啦，咁樣。 咁大鑊。 咁啊，然後仲話想請個工人添。我就想提一個問題啦。做咩唔做嘢？做咩你老婆已經唔做嘢，其實自己照顧到 B B 啦，做咩要請工人？ 懶咯。 一來懶啦，第二咧就係因為我朋友屋企都叫有啲錢嘅，咁你身邊啲朋友全部都叫有個姐姐咁樣咧，工人姐姐點點點點咁樣，你屋企冇啊？即係人哋會話哇你咁你咪好辛苦，咁其實會受到人哋一啲正面歧視，你會覺得好難受噶嘛。咁我個朋友就話算啦，硬著頭皮都請啦咁樣，咁 佢咪請個大波嘅服侍下自己啊？屌你！ 冇啦，但係個我理解就是其實會有，其實人和人相處呢，即是中間是這麼壞的，蝦就蝦過熟的。 我告訴大家， 你如果有你想對人不好，你一定會對過對你好的人不好的。 你聽我說，人這件事是非常之卑劣的，我們只是懂得傷害一些愛我們的人，我哋永遠唔會識得去愛惜一啲愛錫我哋嘅人，呢個係我哋人類或者係都市人非常非常之卑劣，或者係到你年紀大咗非常非常之後悔嘅行為嚟。當你醒覺嘅時候，你可能冇時間去愛護或者去重新修補呢啲嘅關係。 但係呢樣嘢真係好神奇，點解你一定要傷害一啲？其實冇嘅，咁好直接嘅就係唔愛嘅人，其實佢會唔俾你傷害咯。 啱啊， 就咁簡單啫嘛。 啱啊。 咁然後，人就係咁噶啦。 嗱，我哋唔可以咁樣樣噶，即係唔可以話人就係咁。有啲嘢我哋一定要反思同埋去改變。 係啊，所以我個策略就好直接嘅。即係我只會現場喺呢件事發生嘅時候咧，我就話俾佢聽呢件事其實係可以有另外一種方法發生嘅。譬如話佢可能會，我太太可能會提出，個廁所好污糟，其實你可以入去廁所洗咗佢， 咁然後佢話：哦，咁你都有份咯，咁今次我洗，下次你洗啦咁樣。 咦？呢樣嘢如果發生喺我身上，但係今日阿寶寶龍洗咗嚇，但係大部分時間都係贏你洗，因為人好得意噶，成日覺得另外一半應該 serve 你，就唔係你去付出幾多，係應該我收入幾多啊？嗱，呢個係都市人好撚 caring 嘅嘢。我同你結婚係應該我攞到你幾多？嗱，如果你咁樣去結婚，你不如唔好結啦。你應該係諗住為對方付出幾多度，或者我可以付出到幾多，你先去滲入呢段嘅感情，你會舒服啲。 但我而家諗諗下咧，我的做法就係、是、我唔，因為我覺得咧係培養咗一種壞嘅習慣。 啊、 坦白講，未結婚之前，其實我哋都識咗好長時間，即係我都會我其實都會對佢好啦、 啊 希望做啲嘢令到佢開心啦。 啊 咁但係當你發現咧，其實佢唔會 珍惜， 唔會珍惜，或者我好少感受到佢做啲嘢令我覺得好開心嘅。 啊， 呢個係問題啦。 啊， 咁咁我就會我個諗法就會諗啊，咁喺一啲我覺得唔想做嘅時候，我就話俾佢聽，呢件事我今日唔做啦。 啊， 譬如話你有時好得意，佢喺台邊嗰度咧，有啲信佢全部係佢啲信擺喺度就得嘅，我啲嘢擺喺度就唔得嘅。 好正常呢樣嘢，呢度都係咁。O K。 跟住我會話：咁你不如咁，你唔好搞。 啊！ 我將我啲嘢擺翻入房好唔好？咁樣咁我又滿足咗佢，但係又唔想處理呢件事咁樣。即係我諗係我你問我咧去處理呢啲關係咧，我係比較消極嘅。因為我唔想因為呢啲嘢大家嗌交，因為嗌交就係相嗌就唔好口嚇。咁而我亦都會表達對呢件事我嘅不滿，係啦咁樣咯。 不過我想同大家師妹嗰啲師打講下，如果你想氹住男友咧，或者即係真係大家付出咧，男人你真係要付出嘅話，你感受下對方究竟即係佢嘅感受係乜嘢嘢。女人嘅話，你試下每一日。跟他說你出門口的時候我跟你口爆，或者是回到家裡你試試你穿著很性感的比基尼，或者是非常打扮，就說你試試今天屌我屎窟窿，或者屌爆我的口，口爆啊肛交那些是修復感情最好的一個即是黏合劑，我不是說笑的。 我的朋友很有趣的，就是譬如說我其實兩公婆我認識的、個女仔是我中學同學來的、然後其實呢香港嗰啲女仔咧，係好多時都係好乖女嘅。 係。 跟然後我 friend 都我 friend 又幾好喎，即係佢買套內衣咁樣送俾佢咁樣，即係叫佢著俾佢睇咁樣。咁我女仔又肯著咁樣，咁大家感情又好啲咁樣。 啱啊啱啊。講真一句啊，你唔肯著咪俾錢人哋著咯，美索佳兒一著啊屌！講起角色混淆，我近日發生咗一件事，我係身為一個天使，但我變成一個殺手。咁點解咁咧？話說近來咧，老細叫我去開會，咁咧我開會咧，我係喺呢個我嘅病房排名裏邊，我嘅年資係好低，最低嗰、那個頭先阿筍哥睇過噶啦，排名最低，資歷最淺。咁、那個上司就話：喂，個病人出院喎，走去開會。我喂唔係喎，應該即係護士長級數嗰啲開喎。阿搞唔緊要噶，個病人有咩你咪講乜，我去到都係講嗰啲嘢嘅啫。佢講嘅嘢真係好合乎邏輯，等於而家核電廠爆炸，你揾個小學生去，喂阿、小學生 A 啊，你去啦，係咪都係撳嗰三兩個掣嘅啫？嗰間核電廠都係得幾個掣撳啊，我去到都係撳嗰幾個掣噶，你撳啊不如屌，咁人類滅絕係好正常嘅事啊嚇，即係等於穿梭機發射，你唔會叫九護士，阿九護士不如你去撳掣啊，都係撳嗰幾個掣，嗱我去都係撳嗰兩個掣啊，屌你唔會叫我去撳啊，屌啊老母！咁老細呢樣嘢真係肉酸，咁點解老細會咁肉酸？因為佢角色混淆咗，佢以為自己真係做緊神，同埋一樣嘢，佢唔明白咩叫做貴族責任。我舉一個例子，等於而家上戰場打仗，你個上司叫你，你係身為一個士兵，將軍叫你，你哋圍住我一齊衝出重圍，中槍嘅話唔緊要噶，呢啲係你嘅責任，你係應該係可以咁命令，但係你。話俾人聽嘅時候，你肉酸，因為人哋做咗你嘅人盾啊！你叫啲下屬做你嘅人盾，嗱邋遢嘢你唔做，要開會你唔做，咁你做咩咧？佢咪做一個閃波力咯，坐喺寫字樓，好似拜神咁樣尊佛咁樣樣。我遲下幫佢影張相啦，翻嚟屋企供奉。其實佢坐喺寫字樓同坐喺神台差唔撚多。咁咧個撚又叫我開會，開會嘅時候有十幾個 party 喺度開啦，幾個 party。咁咧我入到去開會，個顧問醫生都覺得，咦屌你老咩，有乜理由叫我咁嘅咁嘅？即係階級嘅護士，因為我哋護士分好多級數噶嘛，冇理由叫個咁下把嘅即係護士嚟開會。個 顧問醫生都打一個答。咁到我 present 個病人嘅時候，咁 present 完佢有份嘢俾分嘅。咁俾分嘅時候咧，佢啊隔離嗰個姑娘又俾我。我諗住做咩咧？我人生最重要嗰個考試叫會考，我都係實行兩個字亂隊。咁我諗住攞份嘢亂隊陰笑嘅時候，個護士長突然間搶咗份嘢隔離，隔離添個護士長。啊得啦，上次唔係佢開會，我幫佢填。我真係想話，如果你一出聲，我就會同個顧問醫生出聲，我就會同顧問醫生講點解你揾咗我嚟開會，我兼亂隊咧，就係因為第一我唔識嗰啲英文係咩。第二樣嘢，因為我上司唔負責任，個上司叫咩名我一定懟鳩你老母閪出嚟！屌你老母，呢啲真係草管人命啊！屌你老母，個病人出院你叫我去開會，我仲要唔撚識個病人，即係等於你叫我開刀。阿九護士啊，喂，十號床嗰個人咧，啱啱要做個腦科手術啊，你得唔得啊？我平時都係咁噶啦，嗱，我入到去都係開嗰兩刀㗎，不如你入去開。喂，好啊！屌你老母，咁佢死亡係常識吧？屌你老母，係呢啲嘢真係角色混淆係好撚危險㗎。我想同大家講，你如果想屋企或者你嘅家庭、你嘅工作環境活得舒服，你就唔好角色混淆。我有好多嘅上司同事帶情緒翻工，點解咧？就係因為佢屋企唔開心，唔開心點啊？將嗰啲情緒發泄喺同事身上，我唔知道你有冇撞過啲咁嘅同事。屌你老味，你屋企冇閪屌你翻嚟屌個屎窟窿，你真係黐撚線啦你！講真一句，大家出嚟食四方飯，揾兩餐。 你咪撚搞我！ 好難先可以有緣相聚埋一齊。 哇！我而家唔講呢啲啊。 係啊，大家就唔好同大家嘅關係搞到咁僵啦。你喺個角色重疊裏邊，麻煩一個年紀大啲嘅人啊，即係我哋身為都係一個中年人啦，清晰啲去睇一件事。呢個係你角色裏邊應該要負責嘅責任，或者係你喺呢個劇場裏邊應該要講嘅對白或者角色，你就負責任地做好佢。你連呢啲責任都唔負，咁就冇撚用啦。 你呢個係翻工版，即係你係即係咁講。其實翻工係演一場話劇， 啱。 即係人哋都話其實唔係做護士，係做 做笑事。 做笑事， 我唔係做護士，做笑事啊。係 啦，其實你喺有一個角色裏邊，你嘅人物性格、造型同埋肢體語言同小動作咧，都係已經寫好咗嘅。你千祈唔好古靈精怪，咁但係你做人就唔同咯。講真，即係譬如話，我今日我已經即係你同某一個人建立咗某一段關係，你喺嗰個關係又做嗰啲嘢啦，嚇，即係你。但係如果你譬如話你我都係盡量真誠啲對自己啦。呢個年紀係啊， 啱啊，係啊。我近排睇咗一套戲，喺我好想介紹大家睇，我唔知道你有冇睇過一套戲，好 touching 我琴晚睇，叫《變態超人》。你看過沒有？是嗎？那你就download來看。我告訴你，我現在做這個動作給你看。他有一個變態超人，另外一個變態佬是這樣的。他怎麼可以增加自己的能量呢？就是這樣的。兩隻手瘋狂掃自己的body，然後就說我已經很有feel了，就擊敗敵人。哇！屌個老母閪，真係睇撚到我目定口呆。即係日本人拍呢啲嘅變態角色，真係令到你入撚曬肉。佢仲要係做咩咧？好認真咁樣地去做呢件咁變態嘅事啊！同埋個變態超人最絕嘅絕招係咩咧？攞碌撚咧對住你個口做呢個無敵風火輪，哇！真係堅到睇撚到目定口呆，細佬。咁大家記得 download 嚟睇下，堅過石堅啊！呢條片真係。好，我哋今日講嘅咁多，拜拜。